山口两公里范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较早前有意外，好快清理好噶啦，消散中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打豪敦路。最后有个工程提提大家，就在荃湾的大涌道就有个网络建设工程，去到下午的4点钟，车辆是禁止由大涌道往愉景新城方向左转入沙咀道往荃景围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诺》。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去到四月尾的時候跟大家見面啦，中女彭程、 你好啊，中女彭程。 Hello， 宅男曾志豪，亦都有我哋廣大嘅二台聽眾。 冇錯。珍惜每天相聚的時間， 當然啦，我哋每一日都珍惜 嘅。係啊，諗起嗰個經典嘅日本漫畫《相聚一刻》，我哋應該要咧好好珍惜先得嘅。 係，我哋今日就相聚2小時啦，同大家一齊啊嚇。 冇錯，咁啊呢排我都覺得幾開心啊，即係咧係咁喺好多唔同嘅空檔裏邊咧。首先今日咧就係我已經完成埋我最後一場嘅 show 啦，太高興啦， 辛苦啦， 係啦。雖然而家錄緊音咧，不過我相信咧都係順利嘅，一定係順利完成咗嘅。係啦，咁啊好感激啦嚇。有一次咁開心嘅一次體驗，咁啊，與此同時咧，就我覺得喺呢一個即係排戲嘅過程裏邊咧，我都有好多空檔時間咧，我就去到煲劇喎，即係排劇裏邊咧最開心就喺度煲劇，係啦，跟住我美其名 啲演技， 哎呀冇錯啦，哎呀我真係美其名啫，我模仿人哋嗰啲啊嘛，不過我睇嗰啲劇咧，我無論橫睇掂睇，我都揾唔到好似我啲 type 咁嘅演員咯。 你嘅 type 咩 type 啊？老嘅 type 啊？啲 type 冇咯，大家咁話啦，我哋都後生仔傾下偈嘅啫，而家 嚇。喂，我唔敢講啊，真 係。係啊，唔係咁，我就睇咗嗰套劇咧，之前都喺節目度都有介紹過啦， 《The Pole Type》 咧，我覺得好好睇喎，我欲罷不能咁樣睇落去啦。 你中意睇啲後生女啫。 誒、哎，佢有後生仔嘅，都好啱你睇，真係咧要肌肉有肌肉，係啊，要成熟有成熟，嗯、哇，呢、這個幾好，要肌肉有肌肉，要成熟有成熟，哇，真係要有感性嘅有感性，有性感嘅有性感。 我知道你上個禮拜有講過啦，嗰、那個係啦，我啱啱就係講起呢個四十歲嘅大叔想追二十歲嘅女仔，咁啱、 啊啊啊啊、 得咁巧喺呢一套美劇裏面 都有類似 呢啲 咁 嘅情況。 係啊，咁我覺得越睇越覺得咧有啲神奇咧，就係、是、佢、嗯、竟然咧明明佢個大背景咧就係講緊一啲即係時尚嘅雜誌，佢、 嗯、 裏邊一啲咧其實一啲好粉紅色嘅生活嚟噶嘛。咁但係咧嗰個編劇咧真係幾好喎，佢將好多咧美國嘅一啲社會議題咧一啲好硬刮刮嘅嚴肅議題咧。佢每一集都可以塞到一嚿落去咧，同埋佢唔係淨係唔係抽水講一兩句，佢係可以成為佢每一集嘅某一個單元嘅故事。譬如佢掂過個議題咧，包括我以輕強再用硬啃嚟分類嘅話咧，佢有同性戀啦，因為呢個已經係最輕強噶啦，因為即係相對你都容易處理啊嘛，都係兩性啫嘛，同性戀啦，跟住有種族歧視啦，佢都擺到埋落去啦，咁跟住有槍械啦。佢、 嗯、 連槍械嗰個都有啦，咁可能仲有一啲就係、是、講男女平等啊嗰啲嘢咧。咁、 嗯、 佢、每集佢當然佢唔係集集都變咗即係好似社會議題咁啦，但佢真係唔少嘅喎。咁、 嗯、 我啱啱睇緊嗰一集咧，直情就講到可能係同一啲政治選舉嘅工程有關咧。咁、 嗯、 我覺得哇，我好佩服佢咧，佢唔係硬塞落去嘅，佢、 嗯、 係塞得令你覺得咧好自然地咧就係、是、哦係喎，佢哋呢一班人喺美國生活嘅男男女女，佢哋都會面對槍械問題啦，佢、 嗯、 哋都會討論到就係我嘅工作機會有冇俾我嘅性唔係性別啊，係嗰個種係種族啊， 係 俾嗰個種族咧有冇影響到咧咁、嗯、樣，咁啊佢又可以融入翻劇情裏邊啦，所以一路睇嘅時候咧，我真係發覺唔錯唔錯。唔係淨係單單 睇靚女啊， 唔係淨係得 Sex and the City 啊，係有埋呢個 Society 啊，哇有呢啲好多 social issue 喺裏面咧，所以哇呢套戲都值得， 但 係 咪要集集追㗎？頭先你講嗰啲 你如果你要睇得過癮啲，咁當然要集集啦，因為佢有連貫啊嘛。不過如果你話你純粹就係想睇一兩集，淨係想講嗰個議題、 嗯、 啊，佢點樣？譬如講槍械嗰集咧。都 OK 嘅，係、 嗯、 啦，我覺得都 OK 嘅。咁我少有地我以為全部都係啲男男女女白白掛掛嗰啲咧，但係一路睇都幾開心嘅。 咦，咁即係係咯，呢套戲唔係淨係講啲情情塔塔嘅嘢， 絕對唔係， 反而係喺呢一套嘅劇裏邊咧，可以了解到其實我諗即係最主要都係講美國啦， 主要講美國 係啦，佢哋面對一啲社會問題啦，即係喺啲劇裏邊用一種軟性嘅方式，可唔可以咁講咧？將佢慢慢滲透喺即係觀眾嘅視線範圍裏邊。 係啊，譬如我槍械嗰集咧，我哋幾千里以外嘅香港人咧。咁你其實好難有啲咩立場噶嘛？對美國嘅槍械，可能你正路啲咪會覺得，哎呀，梗係唔好啦，有槍啊，咪打死人啊，好危險啊，比較係咁啊嘛。不過你睇完嗰套劇咧，佢真係兩邊觀點都有鋪出嚟嘅時候咧，你都真係會有一刻俾個主角即係影響到，就話係咯，其實唔關我事喎，唔係即係唔關我把槍事，有壞蛋啫嘛，唔關我 事 嘅。 哦，係咯， 係啦，其實佢做到呢個效果㗎。 好似最近咁樣啦，即係啦，美國都發生好多唔同啲即係社會嘅事件，佢咪好憎啲亞洲人嘅。 哦，係 係。係啦，咁我最近又睇咗啲新聞都有講啦，咁啊，即係當然啲亞洲人就出嚟講大家停止呢啲咁樣嘅歧視啦。咁佢哋政府美國政府話我哋會擺好多資源去教大家咩認識咩種族和諧啊乜嗰啲啦。但係佢講到另一樣嘢係咩咧？佢話最近原來很多亞洲人走去買槍 哦，保護自己。 因為係啦，而家面對呢一個嘅情況，佢哋要保護自己。好似唔知New York Times 一張報紙咧，嗰佢講咧影咗張相咧，就話一對華裔嘅母女，影到佢哋喺個地鐵車站裏邊等緊上車嗰種驚惶失措嗰個樣 子， 就令到佢好驚，就帶出咗而家咧好多亞裔咧喺美國生活嘅時候咧誠惶誠恐嘅即一種嘅心態，一種嘅即係生活嘅狀況啦。話雖然而家都繼續都係疫症啦，咁但係啲學校咪都開翻可以俾你翻去上堂嘅。佢有四成幾嘅亞裔學生寧願喺屋企上 online 嘅課堂， 即係唔敢出去， 寧願係翻去學校嗰度上堂。咁驚到 係啊！除咗呢啲，真係好似好沉重嘅議題咧，有啲其實係同女人好貼身，因為佢畢竟係同女人有關嘅嘛。你知唔知佢有啲雜碎講咩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興趣？佢會講咧，就係話 乳癌嘅患病啦， 嗯嗯， 对于一个女人嚟讲嘅影响有几多啦， 嗯嗯， 跟住有一集咧就讲话佢为咗要可以保住呢个生育能力咧，佢就要去做冻卵嘅手术，系啦， 嗯嗯， 但佢好年轻，得个廿几岁，咁啊成集就探讨呢件事，咁然后佢有一集咧又会用呢个方法咧就探讨咧就系话呢个都几好笑噶。佢會話咧，你會願意將你幾多你一啲私隱嘅嘢咧，同你嘅伴侶分享， 嗯嗯， 即係特別係可能你哋嗰段感情係啱啱開始咧，於是乎佢就會有一啲所謂嗰啲疑問位咧，就話我唔想我做凍卵手術嘅呢個過程咧，俾我個男朋友參與。佢話我淨係希望同佢維持一啲比較甜蜜啲嘅關係咧，因為我唔想喺我哋嘅對話裏邊出現針筒啊、注射啊、痉挛啊、抽搐啊。佢話唔得嘅，跟住另一個就話啦，係啊，我都唔可以喺佢面前咧開大啊。即系佢话咧系同一件事啊，咁嗰集就好有趣啦， 嗯。 即系佢就会尝试喺呢啲地方又会考验下大家，你喺你嘅伴侣面前又会展示几多，又或者你肯俾佢进入几多你嘅私人嗰个叫做感情世界咧？ 系，即系生活上面 好多嘢玩噶， 硬嘅议题又有， yeah. 有软性嘅议题里边都有，更加贴身。不过哇，听你咁讲，我真系越嚟越想睇，好有代入感，代入感啊！ 系啊，不过啊，有冇你嗰个年纪个女性角度嘅咧？ 点解，啊？ 我睇一睇先啊。好似有噶， 诶， 佢个女主角个老板真系叫 Jacqueline 噶， 系咩？ 啱晒你啊！ 李 Sir 头先不断强调啊嘛，我哋都仲系后生仔啫， 后生仔倾下偈。 我再今日继续有两个后生仔，一个系彭程，一个系曾子豪。 有冇呕唔呕啊？呕唔呕啊？喂！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s down. There's no one here. Say your lines, but do you feel them? Do you mean what you say when there's no one around? Watching you, watching me. 多謝曬 Madonna。 Madonna， 你話佢？佢身上面啲肌肉啊，分分鐘多過你同我啊！你話佢唔年輕係嘛？真係啊，幾犀利先得㗎！ 咁但係化妝佢就都、哦、 化妝咩啫？化妝 你估佢多啲定我哋啊？ 哦，咁佢出道早嘛，係咪？ 佢可能佢素顏都仲幾得㗎，應該可能。 哦，咁啊， 唔知咧。 你有機會飛過去見下佢咯。 好啦好啦， 睇下佢咯。嗱，咁講化妝啊，化妝品係咩？頭先你話你睇嗰啲即係美劇啦，係啦，要煲啦，咁我真係冇乜耐性啊。咁同埋我啲時間管理實在太差，所以我都係睇嗰啲 documentary， 睇啲紀錄片，取取地咧，我睇得幾開心。 鏗鏘集咯 ，OK 噶，我中意啊，睇嗰啲一即係係啦，一次過嗰啲啦嚇，啲社會議題咧，其實我好中意睇嘅。 唔係，我哋唔好嚇人，唔好嚇親大家。 關咩事 咧？我哋唔係真係睇嗰啲嘅。係 OK 點啊點啊？ 咁但係我都啱啱睇咗一套嗰啲紀錄片。叫做Broken 係啦，套戲叫消費陷阱大解構。咁、 啊、 其實呢個 documentary 講啲咩咧？講當然係講消費嘅物品啦，譬如化妝品啦，譬如我哋用緊嗰啲傢俬啦，譬如我哋回收嗰啲物品啊等等，得幾集嘅啫。其實啱啱第一季，咁、第一集咧就講化妝品。咁佢話就都係背景係美國， 都係美國啦， 係啊冇錯。因為宣傳化妝品咧，而家就多咗渠道啦。當然除咗百貨公司， 網上咯， 網上好犀利。 網紅啊， 你講得啱啦！啲網紅去宣傳嗰啲化妝品咧，其實多到不得了。咁啊，同埋咧，即係佢話嗰個影響力都滲透住，即係每一個女孩子啦。咁如果唔係佢哋，就唔會有咁多人，即係每一個叫做化妝網紅有咁多人跟住佢哋，講緊都幾百萬。 上次嗰、那個咩啊，卡大山家族咧，嗰、那個咩啊， Kardashian 嗰個家族咧，佢個細女啊嘛，佢都話自己用sell 化妝品，竟然話 sell到上福布斯， 啊、 即系虽然后来有好多争拗啦，又话佢不素唔知坚定流咁样啦、 啊啊啊。 哇！但系嗰阵时就好夸张，话佢自己 sell 嗰支唇膏都 sell 到好劲咁样。 哇！嗱、啊，就系、是、啦，呢一集其中 系咪就讲佢啊？ 唔系第二个嚟嘅，讲、okay. 一个网红，佢话佢2017年咧。佢嗰年咧，咁就有嗰啲化妝品公司咧揾佢啦，咁啊叫佢代言去買啲化妝品啦。佢嗰年帶嚟$2,200,000嘅一年嘅 sales 嘅收入，你話幾犀利先得？所以佢影響力咪好大啦。佢但係咧，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啦，所以佢而家咧充斥住好多陷阱係咩咧？就係假嘅化妝品。 假嘅意思係講次貨定咩啊？ 假嘅意思就係冒牌貨。 哦， 係啦，佢話點解咧？佢因為嗱，以前咧我哋通常買啲化妝品牌咧都係啲大嘅牌子啦，係咪啊？咁啊，佢哋通常都係啲百貨公司啊等等嗰啲嘢宣傳啦，大家啊，我信呢個品牌啊，呢樣嗰樣嗰啲。佢但係而家成個潮流都已經唔同曬。 喺網上買。 喂，一嚟喺網上買，二嚟咧就係咩咧？嗰啲我哋作為消費者啊，就會話：喂，我而家唔係就係睇有冇品牌喎、 哦， 我而家睇下你用啲咩成分， 是 你背後有冇揾過動物作測試？你係咪 有 機㗎？ 有 有 機 你係咪天然㗎？如果唔係我唔會用㗎喎。如果你對啲動物兇殘嘅，對唔住， 即 係 譬如攞動物測試唔要啦。 係啦，冇錯，我係唔會買嘅咁樣。咁所以而家咧造就咗一啲獨立嘅細公司。 啊，會 係啦，咁佢哋咧就自己出品牌，咁又有曬咩咧？素食啦，純素食vegan 噶啦，唔會傷害呢個小動物啦。咁仲有咩快？譬如話嗰個網紅咧，就話啊，我今年咧，我哋興一隻咧薄荷嘅綠色，咁呢只薄荷綠色咧叫自由自在，即係咁先算啦。咁呢啲獨立嘅公司咧，就可以好似 fast fashion 咁，就好快可以生產到呢一條線。咁然之後咧，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可以即刻攞出去賣。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就睇準咗即係啲奸商就睇準咗呢啲商機，哇賣得咁好啊！好啦，我哋又抄佢哋咯，因為好多網紅咧都代言咗一啲化妝品品牌，可能豪仔有一個叫做化妝品 豪情香水， 豪情香水或者豪情眼影咁樣出咗一個豪情眼影啦，豪情眼影容易啲整 嘅，好啦， 咁咧於是乎咧佢哋就學假嘅豪情眼影走去整啦，咁啊裏邊有啲咩嘅假嘢啦，可能膠水啦，可能啲 嚇美國都係咁噶。 佢哋唔係喺美國做嘅，佢哋第二度做。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美國嘅消費市場都係會咁樣。 哦、但係佢哋咧都喺網上面賣。 Okay. 最恐怖嘅地方係啲咩？係咁樣喎。所以啲消費者買完翻嚟之後咧，佢就出事啦。嗱，佢明明咧都喺啲大型嘅網站嗰度買嘅喎。 點知㗎？ 有個女仔就分享翻啦，佢咧就買咗一支唇膏，係一個啲化妝品網紅咧就係代言嘅。咁啊，哇！本來好貴啦，好啦，等到個網上面，咦，平少少咯喎，咁樣。咁就走去買啦，買完翻嚟之後好開心啦，咁就搽咗喺個嘴度咯喎， 變咗江湖筆。 搽咗之後，咁佢咧搽唇膏會抿一抿個嘴， 係咯係咯，抹唔翻開， 係啦，抹唔翻開， 即係江湖筆咯，咪變咗， 真係慘。 佢話佢嗰陣時係驚到咧，將湖北都唔緊要啊，佢直情成個人 panic 啊，佢話我唔知點算啊，你知唔知第一件事走去點啊？ 打警啊，唔係打報警， 去 Google。 How to open my mouth, my lip？ 跟住咧，睇下佢點做。總之咧，佢就用咗啲洗甲水抹，抹完之後，佢話好痛好痛都唔得。 嗱咁嘅洗甲水。 後來佢就要攞牛油擦擦擦擦擦嘴咁樣先冇事。跟住然之後發現，原來佢唔係淨係佢出現呢一個情況，原來喺網上面有千千萬萬嘅個案 都係咁樣， 都係買咗啲假貨翻嚟。 咁我想問一下，你作為一個用家咧？你是會傾向繼續幫襯大牌子化妝品啊，定係你真係都偶然會 follow 一兩個可能一啲獨立牌子嚟試嗰啲，即係好似啲小小手藝咁樣 咧？我好少 follow， 即係我好少跟嗰啲。 即 係 你都係傳統啲， 我都比較即係傳統用開嗰啲信得過就用，同埋咧你真係知嘅嘛？你假嗰啲講真，搽落自己塊面度所有護膚品啊、化妝品啊，真係唔會買嘅。你食到落個身體嗰度水銀重金屬，佢話咧原來嚴重到咩咧？水銀重金屬，你唔會即刻死噶，你會 cancer 噶。 累積，因為咧嗱，我作為男人咧，我都會覺得咧，化妝品呢啲咧，佢工序唔係話簡單到你自己手作都得噶嘛，可能都係啲大牌。嗰啲有信心少少， 係啦，即係所以扮靚還扮靚，有時都真係啊，唔係買真嘢就唔好話哇好平啊咁樣。 係啊係啊。 不過如果佢啲大網站都有得賣，你又好似好難避免啊，嗬係咪啊？ 嗯，大網站都係買翻大牌子咯，唯有咁咯。 真係啊，小心啊，小心啊。 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控制好疫情是本地经济能不能够全面复苏的关键，呼吁大家接种疫苗，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共度时间。张建宗在网志说，随着环球经济复苏，内地经济稳中向好，香港整体经济近期有改善，期望本地疫情持续受控，让消费及营商气氛可望在今年往后时间更全面地恢复，将会有助舒缓劳工市场压力。前旅游事务专员黄志祖将会在下个月一号借调到海洋公园出任行政总裁，为期大约六个月。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说，黄志祖作为前旅游事务专员，没人比他更熟悉相关工作，期待黄志祖的经验有助落实海洋公园重生方案。对于立法会早前通过重生方案的拨款申请，刘明伟说，有不同伙伴对合作感兴趣，在未来的六至九个月会接收竞投兴趣表达书，之后会展开招标工作。另外，他说自己和元方高层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会鼓励员工打针，但是不会强制员工接种。当局早前放宽主题乐园的入场率至到七成半，刘明伟说，为保持游客舒适和社交距离，短时间内入场人数无需达至七成半上限。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机场出发前往北京之前表示，明天起召开的常委会会议为期三日半，议程主要是内地法例修改和报告，暂时看不到与香港有关。另外，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加入社会人士，被问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有没有接触他，谭耀宗说没有，他认为有关的社会人士应该对国安法、基本法和宪法有一定熟悉，并且俾人有公信力。他又说，参选人是否需要申报国籍和旅行证件，具体交由特区政府处理。日本东京、京都、大阪和兵库四个都府县再次进入紧急状态，是日本政府因应疫情第三次颁布紧急事态宣言，为期大约两个星期，直至下个月十一号。东京昨日新增876宗确诊个案，是自上一次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最多。大阪就连续五日新增过千人确诊，兵库县和京都的感染数字亦都创新高。紧急事态宣言再次生效之后，卡拉 OK、酒吧、戏院、餐厅和大型百货要暂时关闭，体育赛事闭门进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粉岭的白和路去上水方向，跟翠同苑一段多车，龙尾在致福围回旋处。最后有一个封路消息提提大家，就是北大屿山公路的道路改善工程，去到听朝的三点钟，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部分的行车线会临时封闭，而该路段的车速限制会调整至每小时的8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Holy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In the end demo, Linkin Park As brave as that stupid girl, the pancakes 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Love Sick Girls, Blackpink. Dream Group, Kylie Minogue. Lập tức 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两个后生仔 是又来不要这样啦不 过 我们真的现在要讲一些你的敏感时刻的东西真的 怎么样、啊、有几敏感啊 没有啊你send给我看的吓亲我添你send给我看个标题的时候 为什么 无端端有个英文字母走咗出嚟， 我个 R 字， 个 R 字， 点解要 R 咧？因为真系 R， 系咯，系咯 ，R project 就好啊， 系啊 ，R 痕都好啊， 系 啦 ，R， 但系如果 R 咗啲敏感地方啦， 嗱呢个咧情形咧，其实即系我就一阵间我哋讨论嘅时候都可以一齐倾下，讲咩咧咁样，咁我其实咧呢、這个讨论区咧都几得意嘅，因为本来我睇紧另外一单嘢嘅，咁我讲过另外一单嘢。就講一個男仔追一個女仔，追一個女同事，咁初初就送下啲零食，跟住之後就送 M 巾，咁然之後有一次佢請佢茶餐廳，幫佢買一張單，俾個侍應笑，哇幾廿蚊都幫你買啊咁樣， 幾廿蚊唔幫你買， 跟住然之後仲要啊買完單之後一望過去，見到個女仔望住佢拎起杯奶茶 ，Cheers 咁樣，哇幾老土啊咁樣，咁、 哦 okay、 呢件事。即係其中一樣嘢， 其中一樣 啦， 係啦。 咁我喺度睇睇下，咦？ 仲有另一單喎、 啊。係啊，誒、哎、呢、這個真係一定要俾豪仔睇下啦，咁樣。咁啊，即係同你一齊分享一下。 係咯，你俾我睇，我幾驚。你以為話你目睹過我有、啊？ 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喎、 啊。好彩咯。 係嘛？好彩我又睇唔到咯。 係咯。 咁但係我亦都留意得到，其實好多男人咧都會有呢個習慣嘅。 嗱，我哋點形容咧？ 嗯。 咁啊，拗頭係唔緊要嘅。 係。 不過佢唔係拗上面嗰個頭。好啦，講完啦。 好啦，咁啊，大家 明啦， 大家意會到啦。 係啦，拗嗰度咁啊，即係。系咯， 成日痕啊嘛，系咪啊？ 佢个标题直情就系话，点解男人咁中意勾嗰度？ 系点样成日勾裤浪啦？ 系啦， 我哋咁样形容啦，哇，即刻斯文晒啦， 好斯文啊！ 系啦，咁啊，里面就讲咧一个女仔啦，咁啊分享翻一件事就话，哇，你有冇发觉啦？呢、這个情形咧，成日喺你身边见到噶吓。佢话咧就系系啦，佢见到个情形就系乜嘢咧？佢男朋友就系咧在家裡吃飯咁啊，期間咧就佢個男朋友咧， 不自覺咁樣， 即係周圍發生啲咩事，總之就將隻手擺咗喺褲囊嗰度，夠咁啱俾個女仔個阿媽見到。 嗱，其實咧呢度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問清楚啲嘅，究竟因為你用咗勾褲囊係梗係出得街嘅字句啦，但我懷疑咧，佢呢篇文見到嘅。 佢個佢個範圍唔係 out 富浪咯， 我知道， 佢直情係富浪裏邊啊。 係啊，我知 道。所以我哋都要咁樣話俾你，因為如果問 out 富浪都好啲喎。 係， 佢可能係見到佢探狼取物喎。 咁我唔知點解佢阿媽會咁 見到， 好彩睇到啦。 咁可能佢真係好陽， 佢就伸咗隻手入去個褲囊嗰度拗啦，或者咁講啦。 唔知佢係咪真拗咗入去咧？ 係咁 ，anyway 啦，點都好啦。咁佢阿媽就的而且確就即係唔係幾開心，好嬲啦。咁跟住就同個同事喺度講：，會唔會佢真係痕啊？不如你同佢睇醫生啊。係 啦 係 啦，合理啊。 係啦，咁但係個女朋友就講：唔係啊，佢平時都話已經係咁樣噶啦，根本係一種習慣嚟嘅。就話佢平時屋企咧，總之無時無刻。 冇嘢做， 系啦系啦系啦，又拗两下咁样，诸如此类啊咁样啦，咁系咪真系行得咁紧要？好啦，言犹在耳，话音未转，即系突然间有两个女同事一听到，吓系啊，我个女屋企嗰个又系咁啊， 系咪同一个人嚟噶？ 吓你男朋友讲，我老公又系咁样啊，系啊，不过佢冇你个男朋友 拗得 咁 频繁。咁呢啲都有啲比拼嘅咩？ 唔 係，呢啲都要 mark 低本簿嘅咩？我一日拗五次啊，你咧我五日拗一次啦。 哦，咁我老公好啲咁樣係咪？係 啊，即係咪咁樣嘅咧嚇？好驚喎！ 咁但係就係咯，究竟呢個情形係咪都真係好普遍咁樣？ 嗱，呢度咧我就要補充啦，因為呢篇文咧其實有兩句嘅句子係好重要嘅。就是咧，佢話嘅， 佢阿媽知道， 佢阿媽知道咗之後咧，佢就話誒， 唔好再咁啦。 唔係，係啦，然後佢就問咧，佢就話嗰個朋友咧，嗰個朋友點解會成日拗咧？佢聲稱嚇，佢話冇啊，行下街佢都會入去整兩下嘅，因為有陣時咧又話俾嗰條 under 棘住咗，有陣時就話咧其實唔關痕事噶，總之就係即係因為有啲嘢唔方便啊咁樣咯。嗱，我覺得咧佢其中一個係。是真的。 是咩？是痕？ 不是，棘住了。 是棘住了。 你哋唔系 下棘住咗， 所以你哋唔系男人，你哋唔明白噶啦。 点样下棘？ 系啦，身为一个侠士，梗系会腰缘宝剑噶啦。 你唔好再讲呢啲得唔得啊？你一讲咧，我个脑咧 就谂起如来神掌。噔噔噔噔， 我就 系谂紧 呢个四字成语点解？ 边句成语啊？ 系啊，我唔系好识中文噶嘛。 哦，系啦系啦，咁你咪即系嗱，我哋要用一个出得街嘅语言同大家一齐雅俗共赏去理解呢件事。其中一个原因就真系身为一个侠士，宝剑就正烈士，但系佢把宝剑有阵时咧，佢就腰圆宝剑嘅时候挂得唔正。可能個寶劍咧，如果掛得唔好嘅話咧，佢就會篤到自己大髀啦，硬到自己啦。 出街嗰陣時候已經擺好把劍噶啦，咪出到街。 最弊係乜嘢咧？嗰把劍咧， 生手啊！ 人非草木，誰屬無情啊？佢會好似怕醜草咁樣， 無啦啦。 有時掂一掂，佢會縮埋。 天氣凍啊！ 怕丑草咁，但系有时过咗阵佢就冇事。 你无端端唔会掂佢噶嘛？ 哎呀，你行紧路，你真系唔明白噶啦。当你行紧路嘅时候，你有冇想象过我哋人体嘅肌肤系会有几多嘅面积系经常都会有摩擦啊？咁样 咯。其实女仔有时行下咧，都会摄到入去个边度。 系啦，即系总之，系啦，系啦，系啦。咁最惨就 系、 是、即系当你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好唔舒服。正所谓一粒沙出入眼，你都想捽一捽佢啦。更何况系宝剑震裂震裂丝。 嗱，呢个咧。大家一定明啦，粒沙出入眼，你梗系用隻手，你都哎呀好辛苦，想捽啦。 你都系啦 ，exactly。 但 系个问 题就系对眼睛冇嘢保护啊嘛，嘅时候你梗系想捽一捽啦。喂，你明明捽一条裤噶， 佢就俾条裤棘亲啊嘛。佢头先嗰个人讲嘅嘢冇错噶， 佢又唔会吓、啊，即系 佢真系好嗱，仲 要又唔系去露天咖啡咁样。 仲要最惨系咩咧？我哋一间先深入啲话俾你听。最惨系咩咧？ 仲讲啊？ 唔系，如果你只眼咧入沙咧，譬如你真系喊咧，你最多俾人误会咧就系话 你 系咪喊 啊？ 系啦，你跟住先至话唔系，我有沙入眼咋，冇乜嘢，唔会俾人哋闹你。但系男士，特别系讲男士吓，如果因为佢嘅身体上面嘅呢一个变化，而佢冇好好处理，无论系因为摄亲啊、棘亲啊，总之整亲啦吓，如果佢唔及时处理咧，系会变灾难嘅，因为你俾人见到就会话喂，你做乜嘢啊？食紧叉烧饭你都咁样 嘅，咪系咯，一阵翻嚟讲下点解会 所以咯，真系各位。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谛，碎碎叨叨嚣嚣攘攘冷冷冰 像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迹，他相信美人鱼，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看穿，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 讲一个女仔啦，系啦个女朋友投诉佢男朋友啦，系啦不自觉咁成日勾佢裤浪啦，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其实呢个嘅文章里边咧，最后提过一样嘢啊，下次会唔会不如咁样啦，就将佢嘅敏感部位嗰度油咗呢一个嘅粉红色，如果佢勾亲嘅话咧，成只手都变咗粉红色， 即系点啊？ 知道啦。 你哋而家仍然都係覺得有啲男人係變態嘅， 佢 特登就中意， 因為咁啱，因為佢個女朋友個媽見到，咁佢係啦， 咁就好核突嘅。 咁佢就話：哎呀，唔該你叫佢唔好再係咁啦，猜叫佢改咗佢。咁佢男朋友真係好聽話咯，好聽話啦。咁啊，咁啱呢只歌又係黃婉之嘅《The Pink Room》。 点啊！你以后呢只歌点听啊？一谂起 Pink Room 就咩out嗰度咯，真系。 但系头先你解释咗啦， 其中一种咁嘅可能性 系个可能性，唔系就因为佢即系习惯，系因为佢有需要， 冇错啦。嗱，因为系嘅，你话如果咧佢系因为佢生热痱啊、流汗啊，因为嗰度痕痒咧，然后佢不停咁样去勾痕嘅话咧，咁其实好简单睇医生嘅啫，系啦，同埋你冇乜好隐瞒嘅啦呢样嘢，咁、可能你甚至乎可能。是不是你的內褲太窄啊？你經常都會太緊咧，所以那度咪有時候會生熱痱咯。呢啲講咗好多次噶啦。但係而家慘嘅係咩咧？佢唔係因為健康問題啊嘛，佢唔係有病啊，佢純粹因為呢個生理嘅構造，令到佢會有一啲即係不可控制嘅意外就發生咗。係佢嗰啲你知咩？佢嚴格嚟講，佢唔喺度拗緊， 係蝕緊啊嘛。 佢都唔係嗰個拗係咩拗咧？是 emergency 我叫他以为是 relocate 啦 no 哇哇你这个真 的是不是 relocate where it should be and where it was。 係啦，佢係急救緊自己，急救緊自己。我想話俾你聽咧，即係嗱。因為男女構造而發生的這些誤會真的很多的、 哦、很 多。譬如呢其中有一樣是什麼呢，有時候 我知道女士呢可能會想像不到，就是說、可能她有個不認識的男人，她突然看到她呢即是、她的褲浪裡面有一些這樣的反應啦，我想十個九個女人一定就會覺得色狼變態、 嗯、 然後就會覺得喂好下流、啊、她不知道做什麼樣。但你知唔知道？有時候個男人咧好無辜嘅，佢唔係因為 無辜啫， 因為佢唔係因為見到你咁 sexy， 佢唔係因為見到彭晴咁可愛，佢唔關事嘅，係啊，佢係冇意識地，可能總之行到出街， 嗯、 身體氣温各樣嘢咧，突然間有啲變化，佢完全冇諗過嘅、 嗯， 突然間咧佢就大件事， 有生理反應， 有少少變化， 係、哦、 啦，完全同佢個腦啊，完全係諗緊第二樣嘢，可能佢個腦一樣係憂國憂民，冇做過任何嘢，但係。突然間又變化喎， 咁 咧，然後好尷尬嘅就係咧，如果咁啱嗰個學你話齋個 location 唔靚嘅話咧，可能就會變成咗僭建物，你就會見到可能係，咦，點解有支晾衫竹亂咁擺啊？咁、 哎、 咧就好尷尬噶啦， 咁 所以有陣時咧。男士咧，真系佢就會為咗即刻 急救自己啦，佢、就唯有即刻即系背著人匿埋超人扮去廁所咩都咧，就要 後生仔先常見嘢啊嘛，呢啲乜嘢？ 咁、我就間唔中都仲有，咁我算唔算都係後生仔咧？ 係咯，我諗年紀大咗就唔會噶啦。 年紀大咗就應該唔會，但係譬如你嗰啲文章裏邊都唔方係好大年紀啊嘛，佢都講男朋友定唔知咩啊嘛， 三十四十歲嗰啲啦。 係啊，譬如呢啲嗱，如果我唔講，係、咪你冇辦法會？ 唔係 去諒解或者你去理解 咗呢個，其實真係好難諒解，因為我自己眼見我都見過一個 阿叔， 唔係好靚嘅靚仔藝人嚟， 你都見到佢咁啊？ 系啊， 佢系咪想同你分享啊？ 唔系啊， 分享嗰一刻嘅喜悦。 我做即系做下嘢嘅时候，突然之间一望佢，哦，做咩你？ 佢真系即系 啱 深入咗， 啱紧咯，系啊。 Oh no！ 咁佢你要问佢啊？ 我梗系唔问啦，你咪当见唔到咯，咪点啫？ 咁你握唔握手啊？ 点啊？我直情唔会掂佢啦。 嗱，但系你而家你听我咁样解释完，你会唔会可能明白咗？其实佢系谂住， 其实我唔系。 佢真係想 relocate， 唔係我知道誒， 係急救緊咋佢。 我唔知佢係急救定係乜嘢啦，但係你當下嗰一刻你話哇你做乜嘢啊？ 不過佢無遮無掩啊，太過分 啦。係啊，不過可能佢鬼仔性格冇乜理。 又冇，咩都鬼仔性格大曬 咩？咁佢就覺得可能佢係好可能就係你頭先講嗰個情形。係 啊， 只不過係佢想擺翻正個位，咁所以就出現咗。 你知唔知我試過 拗嘅狀況？ 有一次啊，真係尷尬到咧，我係著西褲嘅。结果咧一路行嘅时候咧，你自己 feel 到咧，佢突然间就真系吓、喜马拉雅山咁样咧，你就劲尴尬，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唔做任何处理嘅话咧，你就直吓死人啊！人哋唔知道你做乜啊！嗰次咧，我系即刻咧攞咗啲嘢咧扮遮住咯。系啊，同埋咧，我试过有一次直情即刻弯低身咧绑鞋带，因为你冇计啊！你嗰下冇人会原谅你嘅。如果你哇，你做咩啊？你突然间咁样吓死啲女人啊！即刻真系报警拉你 的。女人就冇乜呢啲咁样嘅情 况， 即系最多都系跌下 bra 带嘅啫，即系好老实讲。 咪系咯， 即系好细埃嘅面对呢啲咁嘅情 况。譬如你话你哋都有一啲可能敏感地方，可能会俾啲衫裤棘住， 但系 都系嗱，都系你自己难受啫。 唔系你难受， 外人唔会睇到噶嘛。 唔系啊，有时你行下，你都系想即系手又将佢摄翻出嚟噶。 但系如果你能够忍耐咧，你唔会有任何尴尬噶嘛。我哋男人唔系我哋想忍耐噶嗰下。 但係有啲嘢我覺得真係好難忍，譬如同你哋共用一個廁所，你哋去屙到周圍都係嗰啲啦，我真係覺得非常非常討厭。 嗱，呢個亦都係同一個咧叫做生理構造有 生理構造 嘅 問題， 係啊， 點樣生理構造咧？ 我哋有冇時間講㗎？ 我有少少嘅， 我冇，因為呢個都係我最近嘅一個體會嚟嘅。咁、我哋喺劇場裏邊咧排戲嘅時候咧，唔係直情係演出㗎啦。係咁我哋就喺個排練室裏邊有一個廁所、後台嗰度。咁就大家唔想再出去公众地方啦，咁梗係男男女女都用嗰度啦。咁终于有一次呢，有个女演员呢忍唔住开声，佢就话其实呢你哋去完之后呢可唔可以拖返干净，又最好就梗係准啲啦咁样。咁於是乎呢我哋 瞄得准啲啦。 係啦，我哋男人嗰部分呢係老中青嘅年纪都有喎。大家都好。 大家系咪对系咪你系咪 系啦，大家都好尴尬。咁然后呢就开始呢就解释啦，就话嗱其实呢就可能我哋已经系目标好明确㗎啦。但係仍然都会有好多呢外力不能够 抵抗嘅原因咧， 又控制唔到啊！ 又有嘢發生嘅， 咁控制唔到啊！ 係啦，咁我就用咗個比喻咧，我就話嗱，就好似咧你倒杯汽水落個玻璃杯裏邊、 嗯， 你係倒得完全凹凹喺個玻璃杯度， 啊、 但你有冇發覺偶然都會有啲飛濺咗出嚟啊？点解呢？点 解？ 因为有冲击咯， 嗯、 有撞击力咯、 嗯， 有时一啲你完全意想不到嘅角度咧，佢嗰、那个sin cosine 啦，同埋呢一个角度啦， 系啊系啊，开 square 随意啊， 系啦冇错。喂，咁啊真噶嘛？咁、所以就会唔觉意就即系、 就会射出界啦， 水花四溅，唔、有阵时系个系咯。嗰、那個四十五度角嗰啲，我哋完全睇唔到嘅。 嗯， 咁結果個女人就話啦：， 我即刻會明曬啦，係咪？ 係咪？唔係， 恍然大悟。 唔係，佢話咁都唔會咁離譜㗎，係嘛？ 你做咩搞到一成地都係啊？ 係啦，譬如佢有啲直情，佢就話我直情嗰度係小水塘喎、啊。咁跟住咧，又有人再補充啦。有時咧就你知啦。嗰、那個即係水喉管咧，就唔係咁隨收所欲嘅，唔係生鏽。咁如果佢係一條比較容易控制嘅軟管，仲好啲啦。 一條唔聽話嘅水喉啊， 係啦，但有時就好辛苦嘅。咁於是乎咧，真係解釋到咧，嗰、次嗰幾個女演員咧大開眼界，因為佢知道我哋唔喺度辯駁。 咁但係卒之都應該有解決方法啦。 我、有，就係、大家抹翻乾淨佢。 抹翻乾淨佢之餘咧， 係啊，因為啲女仔最後都話咧，喂，其實你唔使再解釋咁多啦。 得啦， 總之你無論點樣都你抹翻乾淨得唔得？ 係啊，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永遠都即係。一起住的話是一個很大的爭論的話題的，一你就抹回它啦，如果不是你就坐低啦，你沒辦法解決的。 你有沒有發覺好像你們會、比我們男士困擾多一點，調轉我們好像少被你們的習慣影響？ 怎樣、 即是你們會介意我們，譬如說即這樣 你摸到周圍都是，有誰會不介意、 啊、 如果你家裡是這樣，你覺得是不是找交嗌？ 我就是講這件事，調回轉呢，好像沒什麼男人呢會因為女士她的構造 都不是的，因 為譬如你那些真的扔那些 很老實啦，有時候你都屙到肥肥來的時候，即尤其是你一個月一次不方便的生理周期、有時候你不小心滴到你不知道 你另一半見到、其實都是覺得很肉酸的、 那些通常我們都不敢再說話了， 是 不是？ 是不是不敢說、我覺得都要說出來的，即這個維持清潔都大家有責的嘛， 是，希望大家在以上的對話裡面明白到男女要多些了解、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ained. 接纳专家意见。 莫迪话：所有人必须接种疫苗，日常生活要小心。又话会同所有国民一齐走出疫情阴霾。印度新增近350,000人确诊，再次打破全球单一国家单日感染病例的最高纪录，亦都系连续第四日超过300,000人染病。各国对当地疫情深表关注，其中美国表示正系同印度政府积极对话，计划迅速向印度政府同医护人员部署额外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响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响康庄道桥面、康庄道桥底。码头围咧有两宗爆水管啊！首先系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近码头角道呢个爆水管咧，啱啱维修好噶啦，快线解封。但系码头冲道去九龙城方向近木厂街嘅爆水管咧，仍然处理紧，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嘅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嘅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寻日，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是张敬轩。 好啦，抹干净啲地方，干干净净啊，系啊，坐得舒舒服服啊，系点解咧？因为坐得舒舒服服，可以继续听我哋嘅节目。今日中女宅男杀很大啦，去到呢一个时间，我哋准备听歌啊嘛，啱啱先啊吓。 系 今日介绍呢一只歌咧，其实都真系令到我哋呢一辈嘅后生仔都带嚟好多回忆 嘅。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是啊，那段时呢都经常会看一本杂志， 是 里面都成日提起这个歌手那个别名，他都捱得挺惨啊，都真的啊，讲的是他刘石明啊，是缘是债是长梦， 是缘是债是长梦，梦回梦醒都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被迷被骗被愚弄，被缠被舍都相同，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怨过，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所有凡人作弄，苍天将欢笑变作了伤痛，低吟于风雨中。 一首非常慘情嘅，好似喺度敲問蒼天嘅歌曲啊嚇。咁啊，劉世榮都好耐冇見過佢啦，早排都好似翻過嚟香港嘅。 有啊有啊，2016年嘅時候好似翻過嚟，仲埋即系同埋真系咧，好諷刺啊！佢翻嚟嘅時候咧，原來就係出席一個當年令到佢身敗名裂嘅嗰份雜誌所搞嘅25周年嘅一個演唱會。然後佢仲要自己大方咁樣提起呢一個可以話令到佢事業變到低谷嘅歌名咁啊，就係毒瘤明係啊，即係佢自己都提翻呢個字。哇！我諗啊，真係老一輩嘅香港人先記得呢個字啊。係 啊， 係啊，你任何普通小朋友，我諗你聽到咩人嚟㗎？係 啦， 你又唔知劉世明啦，你唔會知道嗰個形容詞啦，可能你更加冇聽過 Yes 雜誌啦，全部都係哇！上世紀的恩怨啊，真係 啱啊！哇，都10多年啊，呢、這個恩怨，呢只歌都耐嘅，1991年嘅時候嘅作品嚟嘅嚇。咁啊、原本嘅呢一隻歌咧，都係一隻國語歌嚟嘅噃。咁、就張洪亮作曲嘅《難道你現在還不知道》，咁啊，郭富城有唱過啦。 冇錯冇錯。 填詞嘅即係廣東話嘅詞咧，就係潘偉源咧所寫嘅，係啦冇錯。咁啊，講起啊劉石明，我諗我哋認識佢都係的而且確都係嘅。咁啊，電視認識佢啦，咁就雜誌又寫衰佢啦，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咧系一个乜嘢嘅人嚟咧？佢系点样加入去乐坛嘅？佢差唔多新秀嘅， 系啊，佢本来就喺嗱，佢原来系我哋母校嚟嘅，浸会学院里边嘅音乐系，系啦，咁啊后来咧想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嗰一轮好多呢啲新秀比赛 啊 嘛，咁啊，但系阿妈反对唔得，咁啊一拖到几多咧？86年。他終於參加了第五屆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入到30強，不過再晉級不到，不過不要緊，再參加完之後終於拿到個銀獎了、所以其實他參加了幾次了、去到88年就加入 唱歌先嘅喎，但 係啦，就加入咗 TVB， 係、 啦， 咁加入 TVB 之後咧，哇，犀利喎！我呢個名字我都唔記得啦喎。佢話同林文龍、陳家輝、張偉健合稱太陽之子， 係啦。 陳家輝是不是那陣時啊？ 陳家輝咪係 咪做嗰啲都市喜劇嗰個啊？ 陳家輝係啊， 係啊，我估係 冰 冰係啦係啦係啦，係咪啊？ 先生啦，係冇錯，係啊，都唔記得咗太陽之子五虎，我記得啦。 太陽之子真係唔記得哦， 係啦， 都估唔到喎。 咁啊，但係佢喺熒光幕嘅演出就多啲啦。嗰陣時就做義不容情啦，咁啊做呢個關海山個仔啊， 係係。 咁就呢個富二代咧，最後被温兆伦开车撞死，咁气氛唔系好多嘅，不过咧就都好受欢迎啊， 同埋好型噶啦，嗰阵时佢已经 系、喂，佢嗰阵时话立捧佢啊，系做刘德华接班人嚟嘅， 系啊，咁啊，但系可能即系有啲朋友如果未认识嘅就会奇怪啦，点解刘德华接班人会突然间到到今时今日，好似大家冇乜听过佢个声即系消息嘅咧咁样，因为去到1990年就 发生咗件咩事啊？ 系啊，佢话当时佢拍紧一套古装剧《乌金血剑》，我都好有印象呢套电视剧。 喂，套剧讲乜我就唔知啦，但电视就有印象。 系啊，咁啊话周慧敏就是女主角，咁佢系男角啦。佢话佢喺访问里边原来只系讲咗一句啫，我欣赏周慧敏。 系。咁就竟然觸動到 當年周慧敏男朋友， 係 而家都係， 唔係而家係老公啦， 而家係老公，即係咁當年係佢男朋友嘅魏震嘅神經，哇！呢個又係上世紀嘅一啲即係傳奇人物啲名嚟㗎嚇，咁啊咁結果咧，當時因為有一本好受年青人歡迎嘅雜誌 Yes， 係 啦， 咁佢就唔係對你 say yes， 佢係對魏震 say no， 唔單止 say no。佢仲要將佢咧就話啦，你有意搶走周慧敏啊嚇，你係第三者嚟嘅，你有好多不良習慣啊你。我話你唔係劉石明，你係毒柳明。我而家先見到嗰張 Yes 卡啊，其實我冇印象啊。原來咧嗰陣時有一張 Yes 卡咧，就有一個女仔就戴住咗一個 面具啦， 唔知豹定係貓嘅面具啦。跟住咧就用咗嗰啲咧對話嗰啲 bubble 咧，就寫咗 I hate 毒柳明咁樣。咁佢話即係嗰陣時就唱得好衰，唱得好慘。咁搞到呢即係劉石明明明本來係即係爬升緊㗎嘛。 香港發展得如日中天。 係啦，就俾呢一個封號呢搞到大家都唔記得佢個名啦，可能。 街老鼠咁啊，佢喺街成日俾人鬧㗎。 係可能呢啲人唔單止信咗嗰啲壞習慣啦，仲會相信佢係想叫長腳啦。咁於是乎就不停喺度即係會有好多 咁樣嘅所謂誤解咯， 係啊，咁即係就去咗台灣啦。 係啊，咁但係即係畢竟就雖然佢繼續會喺台灣啊，或者喺大陸都有發展，咁、始終同當日喺香港即係嗰段日子好唔同。 係係冇錯，咁就呢一個嘅所謂恩怨啦，係啊冇錯。咁啊，劉石明自己都講啦，佢話隨住佢自己結婚咧，都已經冇諗咁多啦。系啦，佢就话佢自己就放低啦，而且佢就话我老婆啊， 靓过周慧敏， 仲靓过周慧敏添啊！ 但系而家睇翻咧，我觉得呢个都算系喺我哋香港咧，即系十大悬案之一嚟嘅。即系如果要数嘅话咧，因为点解咧？根据佢嘅讲法，佢见都未见过癌症啦，而佢只系讲咗句好普通嘅话，我欣赏周慧敏啦，咩都冇发生过啦，咁就已经即系惨遭大祸，系啦，咁。而且话佢后来咧，即系当周慧敏同魏震喺09年结婚嘅时候咧，魏震都自己摆低咗啦，即系都走出嚟就话咧，我感激阿刘石明宽宏大量，系啦，佢话佢而家都只系话自己家庭幸福，冇再落井下石咁样。真係好難得嘅，我都認為。 咁咪點啊？ 係啊，可能你遭受咗咁大嘅一種打擊之後， 即係佢自己都好懂得去放 低 咯。 係啊，喂，真係你有可能 嗰陣時真係好難放低啊！ 好難啊，你點放低？ 面對啲咁樣嘅情況，係 啊。不過而家我同阿彭晴再睇翻呢單新聞咧，除咗你好唏噓當日嘅一個小生佢個即係命運嗰個多變啦，亦都令我感嘆，真係咧嗰個年代九十年代咧，傳媒嘅力量真係好大。 其实而家传媒嘅力量都大 的。但系嗰阵时候我谂好似再夸张啲咧，佢真系可以咧要你生要你死，因为而家你唔知道你可能你多咗好多渠道咧、应该咁讲，以前真系你净系可以俾传媒去影响，你个人嘅声势系好细，你冇个人平台噶嘛，以前。而家唔同喎， 而家 譬如可能你俾某一啲媒体，譬如话如果攻击你，咁我哋当系即系抹黑你咩都好啦。可能嗰個星或者個 artist 佢真係有翻自己一個私人平台 YouTube、Facebook， 佢可能有一定數量嘅 fans 咧，佢可以喺嗰度反擊嘅，即係未必會變成好似當日咁樣毫無還手之力咯。 係啊，個環境係改變咗嘅，不過即係影響力都繼續有。咁但係同埋要啲人都真係相信先得嘅嗰陣時，即係如果你有留意到呢本雜誌當時嗰一啲嘅説法咧。你都唔識你哋唔識呢啲人噶嘛？ 但你都會信噶， 但你係會相信噶，唔知點解？你永遠都係覺得哇咁樣咁唔啱，我要企喺正義嗰邊。 係啊， 就變咗原來只不過係有人將佢嘅一個平台公器私用，變咗攻擊一個情敵，就搞到人哋咁。 仲要係虛假嘅情敵嚟嘅喎， 未必係真噶。 所以而家你諗翻呢只歌咧，我覺得嚇冥冥之中好似講緊劉石明自己嘅一個喺香港短暫嘅一個工作階段，即係。是缘是债， 就是长梦， 定系是长梦咧？边个欠边个咧？嗱，嗰笔债系咪先？ 啱、 啊！ 不过咁，好似佢咁，真系宽宏大量，就唔系个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佢真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咯。 系啊， 真系 呢、這个就 系 刘石明啊，当年呢一首成名之作。 是缘是债，是长梦啊。 星都心痛，缠缠绵绵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被迷被骗被愚弄，被缠被舍都相同。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怨过，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苍天将所有凡人捉弄。 張繼聰，宅男有咩優點咧？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晴、曾志豪、鐘磊、宅男、沙恆德。 都講起劉澤明啦，咁啊睇佢啲報道啦，咁佢都講佢話其實諗翻轉頭咧，都真係要多謝啊魏震。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唔會去到台灣發展。咁佢唔去到台灣發展咧，就唔會識到佢依個咁好嘅太太，係、啦。 係咁啊，喂，呢啲好好識得 哦，係啊， 係啊， 即係 轉一轉個彎， 係啊，闊達，係 啊, 啊, 啊，可能我哋以後都要咁樣諗嘢。 哦，一定係啦。 即係如果我哋要多謝某一啲嘅變化，如果唔係，可能你就唔會有另外一啲嘅際遇有另一啲結局。 係、啊，人生就係咁樣嘅，有時就係咩咧？突然間覺得咦，點解可以失去曬啲嘢咁樣？但往往真係咁樣嘅，一閂咗道門咧，道門閂咗咧，係無端端唔知點解都會見到有隻窗。 窗 係啊係啊，我都好深信呢樣嘢嘅。 係啊 ，OK 嗱，咁啊，唔知道如果你嗰段婚姻，如果你遇到呢啲人，你會唔會都諗緊上天係咪俾啟示我咧？佢喺度門咧，定係嗰扇閂咗個窗咧？ 点解你咁讲 啊？ 你提醒我啲姊妹咩先？ 系啊，冇啊，话有个日本人妻咧，就分享佢一啲所谓嘅婚姻经历，咁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咧，你硬系觉得啊，日本人妻分享嗰啲会唔会令声套肉啲嘅咧？ 因为你觉得日本人妻系温柔，佢系咪俾人虾？点解会咁 嘅 啫？ 系啊，佢、就咁嘅。三种男人咧，佢自己认为咧就嫁唔过。 哦， 系啦、啊，咁点解咧？啊，佢啲每一个佢哋嗰个叫做嫁唔过嘅原因咧？就咁听咧，全部都系正面嘅。但系唔知点解，当你相处落就会发现，嫁唔过嘅正面原因，原来系会成为一个缺点嘅。好啦，第一个原因，佢就话啦，如果呢个男人咧咩都听晒你话嘅咧 ，NG， 唔要嫁俾佢。 吓， 嗱系咪？啲姊妹即刻好难相信啦。 吓，佢听你话，点解都唔好啊？ 系啊， 咩原因唔好啊？ 点解咧？佢话咁样嘅。佢話佢結婚之前咧，佢話佢成日都聽我話㗎。嗰陣時我就覺得咧，我同佢結婚咧係正確嘅決定嘅，因為佢好尊重我啦。點知後來先發現，原來佢所謂聽我話，係佢冇理到我。佢表面聽我話，實際喺度玩緊電話 ，say 乜都 yes， 係因為佢乜嘢都冇 say， 乜都唔想做決定。 明白啦， 你話點就點， 聽都冇聽你講啲乜嘢。 老公話今晚食西餐啦，好好好好好好啊！去街口嘅，好好好好好好啊！聽日去旅行啊，好好好好好啊！我哋不如後日買咯，好好好好好啊！佢系乜嘢都 OK， 但原来佢乜嘢都冇心脏在。 佢咩都 OK， 因为佢冇理过你咯。 系啦，佢话嗰个太太就话啦，买楼啦，生仔嗰啲啦，佢乜嘢都唔讲，咩都听我。咁但系原来咧，有啲女人咧，佢就话我都想试下唔使做决定嗰、那个。 嗯， 我都想有一日系我等你做决定，我就 say yes 嗰、那个。系、啦，咁于是乎佢就唔中意啦。但系咧嗱。即系我首先问一下我哋呢位姊妹， 我唔中意。 你中唔中意咁样嘅老公啊？ 我唔中意咁样啊。 系 系啊，即系大家要有啲交流，唔系话有时我都唔知点决定噶嘛。 嗯嗯嗯。 啊，咁啊商量最好噶啦，系咪先？样样都 say yes， 好似佢要屈就啊，好委屈咁样。 哦，佢岂止屈就啊？佢系冇意见啊！即系如果根据佢呢个讲法咧， 佢唔系冇意见，佢唔想理，根本就系你是但，你搞掂佢啦，唔关呢个家系你嘅咁样啊。 喂，但系嗱，我又想问一下。咁作為男人咧，有時你都會知道就係、 我知我明 係啦。呢啲嘢咧，不如交俾佢處理啦。反正你問我由白色定係藍色嗰埲牆，我真係冇所謂 嘅。我明白啊，因為去到最後咧，咪都係你決定。 甚至乎唔係因為話驚拗唔贏啊，而係我真係冇所謂咧。係、啦，白色定係藍色，你揸主意啦。 咪成日都咪就係話咯，啲小事咪我決定咯，大事咪你決定咯，係咁嘅啫嘛。 係啊，但我就體會到咧嗰種困難咧，就係如果個老婆咧，佢真係好想要你參與咧，佢就會覺得你係咪唔關心你個屋企啊？唔係啊，大老婆，我真係對於個鞋櫃咧係旋轉式啊，定係咧櫃桶式，我冇意見。 呢啲好小事啫。 哦，唔係，根據呢個老婆嘅講法咧。佢就會認為所有嘢你都，你又呢、這個又 OK， 嗰樣又冇所謂。 又唔係話所有嘢都要，因為我都知嘅，好多男人咧真係覺得呢啲 怕煩啊， 係啊，冇乜所謂嘅。咁但係有啲真係好重要嘅決策，影響到未來嘅人生嘅話咧，一啲決定啦，包括細路仔邊度翻學，即係呢啲啦，係啦，咁就真係一定要商量咯。 咁但係如果個男人就事事都有主見，又會唔會令到你又唔中意咧？ 哦。咁 佢乜都揸晒主意，或者佢唔肯听我。 咁咧，即系话咧，其实你一未同佢结婚之前咧，你已经知道佢系一个非常主见十足嘅人啦。如果你都顶得佢顺嘅，咁咪 OK 咯。因为结婚之后咧，呢一个嘅做法只会变本噶。 系啊， 系啊，你唔好谂住心存侥幸。诶，结咗婚啊，梗系就我 sorry 啊，系唔可能出现。 咁你话你哋系咪麻烦啊？ 唔系麻烦，你觉得我有啲女人系得噶。 唔系啊，所以调 翻转头，有啲男人都觉得，诶，个老婆话晒事啦，我冇所谓嘅，我专注我工作咪得咯。 錯啦。 你兩個人相處冇話叫好或者唔好嘅。 唔係，但係你諗下，啲女人又會出嚟投訴嘅喎，咩都冇意見，咩都冇反應嘅，屋企你冇份嘅。到到你有意見嘅時候，佢就話：哇，好自私啊，咩都就係諗自己咁樣。 呢啲你係因為睇戲睇得多，寫啲對白出嚟嘅啫。 OK OK， 好啦好啦，嗱，第二種咧，唔中意咧就係話啦，每次見到佢都有心跳同埋緊張嘅感覺。 咁咪好咯 ？No， 唔係咩？ 佢咁都有燈多，嗱，你話係咪麻煩啲女人？你不如你估下有啲咩唔好？ 咁咪成日氹你係咪？緊張緊張心跳做咩？佢成日有好多 surprise 㗎，好多驚喜㗎。 嗱，佢又唔係喎，佢話咧。如果找到一个人呢成日都好紧张成日都心跳呢佢话呢令我唔可以放松。 哦。 佢话佢希望呢可以找到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唔使做嘢唔使讲嘢我哋直情唔使諗嘢但我哋淨係两个人默默咁样相处呢佢话都好自在而唔会感觉到哎唔聚财呀咁样呢佢话佢想找一种咁样嘅相处关系。佢话佢唔得哦佢话呢佢认为因为我一个人呢如果每次见面都淨係会心跳加速呢即係可能觉得话死了我咁样会唔会佢唔鍾意有压力呢原来又唔好喎。 係咪因为另一半成日都好似有即係好着緊呢段感情呀、啊、所以要好刻意咁去经营呀、啊嗯、要搵好多嘢同你讲呀好多嘢同你分享呀、啊哇我好爱你呀、啊、要即係表达得好浓厚呀、啊、但你觉得有時就係想放鬆一下，俾啲空間，佢、就冇咗呢種空間，係咪？所以佢就咁緊張。 我聽過咧，有啲講法就係話個女人唔夠膽喺男人面前咧，好 落妝。 嗰、那個方向啦，即係話唔敢太過即係鬆懈咧。原來即係拍拖可能就好 嘅， 但如果你唔能夠喺佢面前釋放自己做真我咧，甚至乎成日覺得我咁樣係咪好失禮佢啊？我咁樣係咪會令到佢唔中意咧？哦。呢、这個可能有一個問題。 我都睇有時睇報紙，你會見到，譬如啱啱我睇一個就係個爸唔準個女，譬如重到幾多磅咁樣啦。 哦，黐咗線。 咁其實真係有啲男人係真係要求老婆身材咧，一定要維持苗條，因為見人啊嘛。你覺得你哇，你老婆真係靚啊。係。咁呢個面子嚟噶嘛，都幾黑，即係叫做咩啊？呢啲叫做好節。叫做要佢好節制咁樣先得， 又或者可能你唔能夠隨心所欲咧去批評你嘅伴侶，譬如話你唔夠膽話你老公肥咗，你又唔夠膽話你老婆老咗， 咁 真 係 唔應該講 嘅， 我都自己靜咗， 係咪啊？如果唔係啊，佢走嘅。 翻嚟再講埋第三個所謂 NG 嘅理由啦嚇， 明明覺得係好嘅嘢，點解佢最後都變 係咯？ 奇怪啊，真係啊！嚇都嚇到佢走啊！中午就南山大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繼續有我哋兩個有彭程有曾志豪，哇，仲有好耐冇見嘅張立基啊！ 哇， 你走了啊！ 聽說你走了，從未知心裏相遇。爱知多少，记不起，情断太久了，不知不觉已经感笑。你走了，仍然哭，等怎么算？不分的感觉一不休笑，今天又起多少？但 问问你怎会写别离，难以不紧要，一切别协调，你走了仍然学懂怎么笑，不欢的感觉一不勾笑，今天勾起多少，但是也未动摇，伤感勾不起多少，被爱勾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输入个案，2宗是本地感染。同早前个案相关，无源头不明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增的2宗本地确诊患者是一男一女，年龄分别60和56岁，两人都没有病征，住在将军澳新宝城4座。4宗输入个案之中，一人是从菲律宾来港，检疫期间住在旺角帝盛酒店，其余3人由印尼抵港，其中一人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检疫。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主席陈晴表示，留意到中华白海豚被发现死亡的个案增加，部分海豚死于本身疾病，但是大部分的死因都涉及人为因素，超过一半因为误食塑胶垃圾而死亡。在部分海豚尸体的胃部和食道等发现胶袋和胶樽等即弃垃圾，影响海豚的呼吸、进食和消化，最后导致死亡。保育基金在海洋公园举行年度慈善跑，陈晴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推广环保意识和走素文化。他指出，在疫情之下，很多实体的教育推广工作无法进行，团体正是研究改以网上举行活动，继续推广环保意识。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说，在巴里对开水域失联的潜艇已经沉没，他向53名船员的家人表达深切慰问。佐科维多多说，军方已经将潜艇的状态从失联改为沉没或者淹没。他形容事件是悲剧，所有国民都表示深切哀悼，尤其是对船员家属。出事潜艇南加拉号落水44年，在过去的星期三准备进行鱼雷演练的时候失联。搜索团队昨日表示，在潜艇最后有纪录的位置附近找到潜望镜、润滑油和土告地毡的碎片等杂物，令到海军相信潜艇的船身已经破损。海军将领昨日说，声纳仪器在850米深的水底探测到似乎是潜艇的物体。南加拉号的潜航深度限制在500米左右。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喷发，当局向附近原始居民发出警报，敦促他们注意自我保护，目前并没有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报告。气象厅说，樱岛南岳火山口当地凌晨1点过后喷发，浓烟散布附近超过2.3公里的地区，碎屑流向附近1.8公里范围。火山口周边维持3级警戒，警告民众不要靠近，并且注意喷发产生的石块和碎石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有坏车，坏车好快拖走咗噶啦，一带消散中嘅龙尾就去到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观塘嘅晓玉径咧有建筑工程啊，去到今晚嘅7点钟，近晓光街一段嘅晓玉径来回方向咧都系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神光第一线，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最后半小时我哋有名人爱情故事喎，系啊，咁啊今日讲嘅呢一个名人嘅爱情故事， 哇！相信全个地球好多朋友都为嗰段即系跨越世纪啊，好漫长嘅一个爱情故事咧，应该都感到咁样结束咧，感到深深嘅都几伤感。 系，不过佢哋都长相厮守，都 好犀利。 好，如果计佢哋认识嘅话，都横跨哇都。都多過50年啊！ 係啊， 咁啊，同埋咧，做佢個位咧， 係 即係一啲都唔容易， 一啲都唔容易， 係啊！講緊嘅就係 菲立親王， 冇錯。咁啱啱啊，4月9号嘅時候咧，係啦，今個月嘅月頭嘅時候咧就去世啦。咁啊，享年99歲。咁啊，識咗好耐噶啦，其實都已經嚇咁啊，長相廝守72年， 哇！ 72年， 呢個一個咩嘅年份真係？ 就 是、你想想他99岁离开72岁的相识咁耐嘅时，72年相识的时间，即系佢20多岁就开始一起 了。系啊，咁啊识就识咗好耐，21岁就结婚啦。话佢哋结婚就喺1947年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啊，菲立亲王就26岁，佢个身份系希腊语 丹麦嘅王子， 系啦。咁啊，同女王结婚嘅时候就。女王就21岁啦，伊丽莎白系啦，咁啊识咗8年噶啦，原来佢哋已经、 即系喺21岁结婚之前已经识咗8年， 咁就几时识咧？ 系咯， 原来就话13岁嘅时候啦， 13岁 系啦，咁我哋第一次见面啦，咁啊即系伊丽莎白嘅女王，咁就第一次见面就见到菲立亲王就已经哇俾佢。俊俏的样子深深吸引， 是啊，咁啊真的很犀利噶。佢话哇，佢话佢个鹰鼻啦，嗰、那个眼睛啦，挺起胸膛的军服啦，哇，呢啲都系即系令人哋好。咁又有边个会唔中意啊？ 系啊， 你而家你问啲女孩子，如果有个咁样嘅王子， 咁你点会 咁 会 打扮咁外形？ 系啊，咁啊，但系佢哋嘅婚姻咧，或者佢哋嘅爱情咧，一啲都唔顺心嘅、哦，因为嗰阵时有打仗啦，系啦，咁啊，佢哋不停都净系书信来往啊，用而家嘅讲法 long 啲啊，佢哋真系 long 啲嚟嘅，咁啊，可能用电报咧仲。 打電報 或者紙 寫信啊， 係啊，咁即係嗰個年代先至會有嘅嗰種叫做咩啊？戰火環繞史詩級嘅愛情，我、真係當之無愧喎、啊！佢哋嘅愛情 啱啊啱啊，二戰啊嘛，嗰陣時就 冇錯， 就真係咁啊，最緊要人冇事啦，啱先嚇，咁所以就非常擔心。咁啊，都成五年啦，話原來呢一種即係分隔，大家分隔，咁啊五年，二戰之後嘅兩年，咁就宣布 係。 不如我哋喺埋一齐啦， 系要啦， 系啦，咁就结婚啦。咁佢哋系1947年11月20日嘅时候咧，就喺西敏寺大教堂嗰度咧，咁就步入咗人生另一个阶段啦。 嗯，冇错，系。 咁但系就对于菲立亲王嚟讲，其实佢系好大嘅牺牲啦，或者放下啦， 系， 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嚟自一个皇族啦。 系两个添，仲要 系 希腊丹麦皇室嘅头衔，仲有皇位继承权。 但系 系 佢娶过嗰个边个？ 女王 系英国嘅女王。 系啊， 咁所以 算唔算入罪啊？ 要系啊，都算啦。 做英国公民 都系啊，冇错啦，佢就要归化做呢个英国嘅公民啦。系 即系仲要由国王一变就变咗皇夫。 系咯、 啊，呢、這个真系 仲要放下佢自己本身嗰、那个、 啊 国民嘅身份啦，要归化去英国啦。咁、即系而家就觉得都冇乜。是不是没什么所谓呢？其实都不是。 你想想这么多年呢，我们整个都是放英女王假期的嘛，以前。 啊、 都没人放菲立亲王假期的嘛。 但是我们有爱丁堡奖励嘛。 都不关他事的阴公 的。关他事。 我关他事的嘛。 关他事爱丁堡奖励嘛，因为他嘛。 哦。 Duke of Edinburgh 嘛。 哦。 所以我们参加爱丁堡 奖励。原来是这样的。 是啊。 哦、终于都知道。 是这样来的。 他两夫妻原来为着这么多当年香港人的一些优惠。 为什么体能这么好，可能是因为他训练了你参加了他的奖励。 okay. 系咁啊，所以当时咧就话佢其实即系都系要放低某程度上都放低男人嘅即系尊严啦，同埋佢都公开都讲过一句说话噶，豪仔 系啊，佢话佢应该系全英国咧唯一一个唔可以俾后代嘅子孙继承自己姓氏嘅男人， 嗯， 因为佢嘅夫姓咁你喺嗰度就变咗英国噶啦嘛， 啊啊、 就唔系佢噶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呢件事都唔係容易放低，我相信 好难、啊、 当时嚟讲吓，不过即係为咗自己真係爱嘅人，咁佢都即係有做得到啦。咁咁当然经历咗好多好多好多年，亦都话、哇，即係如果你有睇到 Crown 啦，嗱，所以当然佢係话唔係真啦。 係呀、啊。 咁即係里面啲事呀，係呀，咁但都有好多即係风风雨雨嘅咁样啦。好啦，话佢哋喺1997年咁两个人喺金婚纪念日嘅时候啦，咁啲人哎係啦，菲立亲王啊，有咩秘诀啦、啊？咁通常都会问呢啲嘅问题噶啦，系咪啊？点样维持咁好咁长嘅婚姻啊？咁样，佢咧就话啦，佢话宽容就系幸福婚姻嘅元素啦。 我觉得喺佢身上面咧，零舍显示出嗰种重要性， 系嘛？ 你唔宽容嘅话，你唔通日日夜夜谂住我本来系国王嚟噶，我本来系king啊。而家我变咗乜嘢啊？我用我 husband 咋？ 系啊，变咗英女王个老公啊！ 系、哎、啊，真系如果咁谂咧，我谂真系冇得幸福噶、 啊。难噶，其实如果你睇套戏咧，你有睇啦，你有睇少少。 我冇睇啊， 系嘛？即中间都有好多挣扎嘅， 正常啦。 其实都系啊，正常男人都会， 正常都会啦。 啱啊，冇错啊。咁所以佢话即系呢句说话喺佢身上面就发挥咗即系好多嘅即系作用啦吓。 系。 咁系啦，佢话不过喺即系女王嘅心目中啦，英女王嘅心目中啦。即系佢自己都讲，佢话咁多年以嚟，菲立亲王一直都系佢嘅力量啊，即系佢都好需要佢啊吓，咁所以大家即系彼此之间有一个即系互相爱护嘅一种互动啦。咁1997年嘅时候，伊丽莎白都讲，佢话咁多年以嚟，佢菲立亲王一直都系佢同埋佢整个家庭力量，同埋冇办法。不可或缺的一個支柱啦，畢竟佢哋大家都一起走過人生咁多年啊嘛。 係啊，不過話咧，阿菲立親王都成日都講嘢咧出事嘅喎，係啊，即係好聽啲就係呢一個 即係心直口快啦，話佢個人坦率咯。 係啊，但係因為有啲就好似麻麻地喎，譬如。佢話有啲金句係講話啊，有個建築工人咧就話啊、哎，我希望咧我老闆快啲死咧，我就可以升職啦。點知菲立親王嗰陣時就，哎，我都係咁諗啊。 但嗰陣時佢已經係皇夫嚟嘅，咁佢個老闆係邊個啊嘛？大家嚟試 啫， 係咯，即係呢啲可能就會俾人哋即係講 笑， 係啦咁樣咯， 心直口快都有。 係啊，佢都有直接同媒體咧投訴過，就話：哇，英國啲女人真係唔識煮嘢食㗎。係， 是 英女王曾經試過同佢做早餐。 係佢都係咁，所以英國嘅女人都唔識煮嘢食嘅，佢咁講，咁即係講埋自己身邊呢一個嘅女人啦， 係啊， 冇錯 嚇。喂，我哋應該冇人聽過佢讀誓詞啦，但係聽講話佢喺女王加冕典禮嘅時候咧，宣讀誓詞嘅時候咧，應該充滿感情啦。點知佢話咧，菲立親王將好嚴肅嘅加冕誓詞讀到咧，好似數白攬咁樣。俾佢老婆鬧，哎呀，真係， 我哋真係冇見過， 我哋真係冇機會見過，真係。 不過就真係你知，即係嗱，你都記得啱啱我哋開始嘅時候啦，都講啦，英女王都被菲立親王嚇當時十幾歲嘅時候嗰個俊俏嘅外貌嚇深深吸引，咁所以結咗婚之後啊，即係個樣唔會話變噶嘛，係咪仍然都係咁吸引？即係都多年以嚟都傳好多绯闻嘅喎，其實都真係。 係 啊，即係你知，因為佢哋成日有好多外訪噶嘛，咁試過有啲時間咧，就係英女王要留喺英國，咁咧就菲立親王自己去一啲地方嗰度即係外訪啦，咁啊同埋有陣時咧就日理萬機噶嘛，女王，咁啊好多時候咧即係菲立親王就要自己安排有啲嘢做啦，咁所以咧就成日都傳有女人。 想埋身， 即系出边啦，系有女人埋身啊，咁样啦，咁啊，回应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阿菲立亲王就讲过一句说话，佢就讲过咧，分享翻佢就话啦，你知唔知道啊？每一次外出嘅时候，你估净系得我一个， 系 我身边有好多侍卫喺我身边噶，你觉得我可以去得边啊？ 咁啊系，其实你好难想象咧，一个咁样嘅即系亲王咧， 系 佢边有机会可以？搞搞震真係，係咯，同埋你諗下經歷過即係當日戴安娜啊，或者好多呢啲事情咧，有邊個狗仔都會放過你哋啊？ 唔係佢哋，佢仲後生嘅時候就冇咁多狗仔隊嘅，依家就真係好難啦。 係冇錯 嚇，咁啊都，所以都經歷咗人生咁大段日子咧，就真係伊麗莎白女王都話，佢話我知道菲立親王唔中意接受讚美，但係一直以嚟，哇，佢都成日讚佢老公啊，真 係， 我覺得呢個喺婚姻裏邊都好緊要 啊！冇錯冇錯， 啱啊！佢話佢話係佢。是永远都是我指引的方向，给我一个力量的人。是啊，即是怎样回，怎样几威严都好，是不是回到家即是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你真的觉得他发挥得好好。 互相又要懂得欣赏，又要互相的体谅。人家容忍了一些东西接受了你，麻烦你都应该要欣赏他这样的容忍。 是啊是啊，各位真的要记住才得。这样都是维持这个婚姻长久的一个秘诀。系咯，啱啱就舉行咗呢個葬禮啦， 系 啊，咁啊都有一種黯然嘅感受嘅，即係而且確係啊。 嗯。 不過始終真係嘅，依句都始終都要講嘅。講再見嘅時候就要講再見。Time to say goodbye。Cielo so che non c'è luce in una stanza quando manca il sole. Se non ci sei tu con me sì. Le finestre mostrano tutto il mio cuore che è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 incontrato strada con me sé qui con me. Io so tu sé qui con me. Brightman,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我哋结束之前都继续仲有啲嘢同大家讲嘅。 系啊，佢就真系都 time to say goodbye 啦。 哦、 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朋友咧，佢个 goodbye 咧，佢就系退休啫。 嗯， 佢都好应该退休嘅，因为佢都已经成即系75岁啦。 嗯， 咁啊，但系佢系一个咩人嚟嘅咧？就系、是、日本嘅一个卡通嘅配音演员。咁啊，即係所謂嘅聲優啦嚇。咁啊，呢個作品咧，香港人都好有記憶噶啦。不過我哋香港嘅版本就聽唔到佢把聲，佢日文嚟噶嘛。櫻桃小丸子 哦， 係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同大家回顧下咧，原來櫻桃小丸子咧，由當年喺日本第一次播出到而家咧。31年 哇，估唔到又系啊！ 系啊，上次我哋讲叮当系咩啊？五十年呢、這个都31年啦，其实真系都不相伯仲啊！ 差唔多，真系 系啦， 经典 冇错啦。咁可能你最熟悉嘅，你估计可能都系讲紧系咪小丸子啊，或者花轮同学呢啲啦。原来咧，日文版里边咧有一个旁白嘅角色嘅。 我哋有冇噶广东话？广东话点留意 添？系啊，我都真系好少听到。佢话咧，原来当中咧有一个旁白，佢就会成日咧就除咗介绍一啲基本资料之外咧，佢仲会 comment 翻个卡通嘅。譬如咧，佢举例咧，佢话呢个旁白做啲咩嘅咧？譬如可能小丸子佢哋。幾個喺度嘈交啦，咁咧可能嗌交嘅時候咧，個旁白咧就會隔離加一句咧，就話：，其實你先係笨蛋啊！咁樣咧就會即係所謂窒翻佢哋轉頭嘅。咁咧你冇睇笑呢一個咁嘅旁白喎，佢估唔到咧係由同一個人30多年嚟咧都係由佢嚟聲演呢個旁白，兼且咧仲要係喺日本嗰度咧，個個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角色， 深入民心啦嘛。已經日日睇嘅話，一定會除見到小丸子，一定聽到佢把聲。 係啦，咁咧佢話咧，所以呢一個配音演員把聲咧，就已經被當咗係咧成個作品咧不可或缺嘅靈魂之一嚟嘅啦。咁呢個演員個名字就叫做山田俊司，咁咧就哇70多歲啦， 八百嚟噶啦。 但係你諗下，佢30多年前啫，40多歲啦。系啦，咁佢话究竟点样加入嘅呢？原来当年呢1990年呢就第一次播动画版。咁呢佢山田俊司呢咁佢就走去配音啦，配咗一集。佢当时呢就淨係同佢讲话嗱，你就去配其中一段啦，就係、是、小丸子佢哋喺度嗌交，就小丸子同佢家姐嗌交。咁呢你就喺佢哋嗌完之后呢，你就加一句你先係笨蛋。咁就得㗎啦，咁就走得㗎啦。咁佢配完之后呢，佢就諗住哦，咁佢份工就做完啦。因为只係配一个咁大把啫。係啦。点知呢，原来呢嗰一次嘅录音嘅配音呢，係有一种好似面试咁样嘅性质喎。因为啲人就想睇下呢究竟你 work 唔 work。咁然后呢佢就话呢櫻桃小丸子个作者呢就好鍾意呢佢嗰种呢喺中间呢摄落嚟窒人嘅声调。佢就话啦，以后揀佢，同埋我要用呢种方式呢就去做配音。咁呢佢话佢人生从此改变咗喇。因为呢櫻桃小丸子呢成个动画呢30多年嚟呢每一句旁白都係由佢 去錄嘅。咁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原來佢中間咧，仲會有一句咧，譬如話佢哋要播廣告噶嘛，佢咧就有一句話，未完待續，下半場仲要翻嚟噶，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佢話原本咧係冇呢句嘅，佢話有一次佢就自己主動加咗出去配呢個音，佢話佢嘅目的就想話俾人聽，喂，未完噶，卡通仲有啊咁樣。咁點知咧，啲人又大受歡迎，即係覺得好有特色喎，即係直情好似聽慣咗咧，有啲似咩咧？有啲似。可能我哋聽慣咗天氣先生咧，當年咧咁樣咧，佢又變成咗即係大家所謂街知巷聞嘅一個即係標記， 變咗係 係啦， 後半唔可以少得 佢後半代族咁，於是乎咧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就中意佢啦，咁而且就會覺得佢係代表人物啦咁樣，佢一路配。佢配到65歲嘅時候咧，佢已經諗緊係咪應該退休咧？ 有諗過嘅。係 啦，點知都仲係話 啲人唔俾佢走。係 啦，唔俾佢走喎、咁樣。咁同埋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櫻桃小丸子》原來有啲角色演員，裏邊啲配音演員咧，有啲都走咗噶啦。反而即係佢可能作為一個旁白咧，佢係可以仲繼續一路到而家咁樣。咁但係佢話唔得啦，佢自己都決定畢業啦。佢話咧，佢應該係我睇下佢配到幾時咧。 3月28日 啊！哦，系啊，已经过咗噶啦，其实上个月啦，系啦， 退 咗休啦。咁佢就话，终于都要离开呢个大家庭啦。咁啊，啲人当然就好唔舍得啦。系啊，咁但系哇，我觉得咧，佢真系话到俾你听，日本咧配音演员呢个角色咧，可以真系咁重要， 咁长青， 系啦，即系香港我哋都知嘅，即系我哋嗰阵时都讲啊，叮当阿宝全叔嗰把声，大家都唔想即系搵第二个去代替佢咁样。真係聲都陪伴住你好多記憶啦， 係啊，係啊，即係日本咪即係可能佢比較重視動漫啦，所以係啦，我哋之前講過啦，聲優啊，佢哋好尊重。好專業嘅嘛， 咁 香港就冇咁重視啦。不過即係呢幾年都好啲啦。不過就呢位叔叔啦，係啊，其實佢都唔係淨係參與小丸子嘅演出， 好多 係啊。佢廿幾歲開始就做配音，做過都好經典嘅一啲。 一休和尚啦，銀河鐵道啦， 係啦，佢有做過嘅喎，其實都 係啊，咁後來啲人問佢點解你可以 keep 住30多年都配， 係咯，唔悶咩？佢覺得 佢話好有挑戰性，佢講笑咁講咧，佢話如果咧我要喺現實生活裏邊對住一個小學生講咧話你係笨蛋，佢話咧我講唔出嘅，但係我喺卡通片裏邊就講得出啦。唔係，我諗呢個咪就係又揾自己工作嘅樂趣咯，係啊，咁啊真係犀利喎！我覺得。一个配音演员，佢仲要唔系做主角喎？你谂下， 佢做旁白， 佢做旁白嘅啫， 旁白都紧要噶。 系啊，佢估唔到系可以即系成为一个咁厉害嘅角色， 系一个大家都永远会记住嘅角色啊。 系啊， 声音性好紧要噶，所以要记住我哋嘅声音啊。 希望我哋嘅声音都能够喺你嘅心目中留有一席位啦，吓。 下个星期再见， 拜。